八，转销售部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北京城市广播。气象服务。 一起关注天气，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北风二三见四级，最低气温0度。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8度。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。 这里是北京，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。 工作多年，如何获取稳定收益，规划积蓄，抵抗风险？ 股票、外汇、黄金，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。 保险、理财、信托，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。 FM 107.3，北京城市广播，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，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，靠谱的理财能手，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，体会投资理财乐趣。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。 听众朋友晚上好，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，欢迎您的收听，我是主持人香露。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，您将听到以下内容。创业板收复1400点，沪指上涨1.3%，万豪、香格里拉等五星级酒店被曝卫生丑闻，国家发改委表示未研究或建议汽车购置税减半。股市收评环节，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。在财富访谈时间，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过度信贷消费的隐忧。好，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。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，如何能规避风险，快人一步？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，如何能提前预知，巧借东风？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。 首先来看股市，今天早盘三大股指低开，受到年报首家高送转公司出炉的影响，高送转板块开盘大涨，带动中小创积极上攻。随后券商、独角兽、创投板块持续冲高，带动指数逐步走强。随后指数表现反复，沪指震荡走高。壳资源经过前几天的高涨后纷纷调整， ST 板块更是直线跳水。午后情绪有所高涨，三大股指全线走强。随着互联网、金融、高送转、券商板块的走强，三大股指再度冲高，市场人气大幅提升。总体来说，个股是涨多跌少。截至收盘，沪指收于2668.17点，上涨1.36%；深圳成指收于8002.10点，上涨1.18%；创业板指数收于1405.25点，上涨1.41%。从盘面上来看，高送转、独角兽、券商等板块涨幅居前，壳资源、汽车、医药等板块跌幅居前。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、投资总监陈少杰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。陈先您好。 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 您怎么来分析今天的盘面情况？ 好的，市场呢基本面的三个要素的话，第一块呢就是宏观经济昨天公布了数据啊，看到有下滑，当天的市场的表现则稍微跌了一波，又反弹起来，这个说明呢跟大家的预期啊，它没有超预期，正常的一个下滑，所以这是一个平衡中性。另外一块呢，就是资金面，七天国债逆回购呢利率比较平稳，也是比较正常，这两个都偏中性的。那么唯一的一个最大的变量就是风险偏好，最近我可能一个多月我们都强调这个，这一块呢，你可以看到有一些 小的暖风频吹，但是呢实质性的政策还没有真正推出，所以的话可能大家还是有一些期待。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10月5号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啊，有一个当时有个重要的这个博览会，那么11月30号呢也有一个重要的峰会啊，这一块呢我们提到过，说两次会议之间可能会回调一下，但是呢临近会议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这个维稳的需求，然后呢稳有所表现啊，就是市场会稳着情况下的话，个股呢就有点趋于活跃，最近是这样一种态势。那么市场呢目前的循环周期的话，它在进行一个新的一个周期，那么第一波上攻回调之后，现在进行第二波的反弹和回落，它会是一个这么一个震荡。这次呢可能是4个反弹高点，有可能前面的2个高点或者3个高点是能创新高的，所以的话市场呢还会有一些反弹的空间。但是呢从10月18号到现在呢，把这个60分钟日线打开来看呢，它很像是一个三角形的整理，那么上边是平齐的，逐步在往上，有可能是先往上突破一下，但是再往上的话缺口的压力还是很大，那后面的话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临近12月份资金变紧张的一个回调，可能会是这么一个大致的态势，就是有一定反弹空间，但是呢要留意后面的一个终结反弹的。 所以目前的人气还是在逐渐的恢复过程当中，您认为大盘还是会多次震荡？ 是的，时间上的话你可以看到现在15号，明天16号、17、18呢就是周末，再往后面的话大概还有1周多到月底啊，那这个区间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跌低了，就会有一定的维稳，然后反弹，可能会是这么一个态势。但是11月30号之后，我觉得局势可能就会逐步的盘落的概率更大一些。 好，这两天我们看到高送转概念持续火爆啊，那投资者应当怎么来理性看待？ 高送转呢，在现在中国市场日益国际化的情况下，慢慢的它会失去它的吸引力。但是它毕竟很具有中国特色，而目前我们碰到的股权质押问题呢，也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问题。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这种老的一些这种噱头啊，又会被用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还是有资金去追捧，尤其是游资。但是也要注意，这段时间选股，我们有业内有传一个图，就是说都是一些很难看的一些表情。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没有雷的，没有这个问题的股票反而它不涨，最近是这样一种态势。但是也要小心哈，就是说这些股权质押呢，它其实是为了解决问题的。解决问题的话，只有用利益来引诱才能解决问题。那最大的利益就是涨。那么这一块呢，本身规则也做了一些调整，原先连板会被停特停，现在呢也放宽了尺度，所以这些股票涨起来之后要注意，如果质押的这些这个股东趁着这个涨起来，或明或暗的有所减持的话，实际上就解决了这个质押的问题。所以这些股票呢本身是有问题的一些股票啊，价值投资方面可能不具备特别明显的价值的，那这种的情况下呢，就是要一份清醒一份醉吧。我看到有一些投资者确实胆子大的也有所盈利，但实际上呢这个盈亏同源，因为他赚的这种钱之后，他会觉得这种股票还很好，还会继续做，可能又会后面又会把利润回吐回去。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，所以的话一定要对自己有个提醒和谨慎吧。 好，从哪里爬起来还在哪里跌倒。 有这种可能性，盈亏同源就是说的这个意思。 好，谢谢陈先生的分析和提醒，谢谢您。 好，谢谢李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周再见。 再见。这里是财富大搜索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。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8年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的统计数据。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，二手住宅环比下降，二线城市环比涨幅都有所回落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的环比涨幅略微有所扩大，二手住宅涨幅回落。根据初步测算，从环比来看，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持平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下降0.2%，降幅比上月扩大0.1个百分点。其中，北京、上海和广州的均价是下降0.2%，深圳下降0.6%。 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分别上涨了1%和0.3%，涨幅比上个月分别回落了0.1和0.5个百分点。昨晚，微博网友发布了杯子里的秘密视频，曝光了多家高端酒店的卫生问题，其中涉及上海的有7家，涉及北京的有4家。北京市旅游委和上海市旅游局表示，正在调查核实情况，如情况属实，将依法处理。据了解，此次涉事酒店包括北京康莱德酒店、北京百悦酒店、福州香格里拉酒店、贵阳贵航喜来登酒店、南昌喜来登酒店、上海宝格丽酒店、上海四季酒店、上海浦东文华东方酒店、上海世贸皇家艾美酒店、上海普利酒店、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、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、北京颐和安曼酒店、北京王府半岛酒店等。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表示，对4家涉事酒店进行询问、警示、约谈，要求涉事酒店迅速核查情况，全面自查，如情况属实，要立即限期整改，切实落实自身主体管理责任。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迅速组织检查人员对涉事的4家酒店进行卫生监督现场检查，将对涉事的酒店的情况呢，协助相关的执法部门再做进一步的处理。目前部分酒店已经发布了致歉声明，并且已经开始调查。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今天表示，目前发改委没有研究或提出过将汽车购置税减半至5%的建议。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，自7月以来，汽车产销量连续4个月下滑。10月份汽车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0.05%和11.7%。此前市场传闻政府将再次推出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，而汽车购置税是刺激汽车销量的重要举措之一。目前的汽车购置税税率为10%。瑞银在15号发布的最新亚太股票策略报告中，将中国股市投资评级上调至超配。报告指出，中国经济基本面较为良性，债券收益率、美元指数和油价均有所上涨，盈利也增长了11%左右。报告说，从12个月的时间线来看，全球贸易争端影响将减弱，亚洲增长触底，并从二季度开始环比有所改善，且股市估值攀升。预计中国政策会成为市场助力，因此将中国股市投资评级上调至超配，并且仍超配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和印尼。国际油价连续下跌12天，那么持续刷新历史最长的连跌记录。受此影响，国内的原油类 QDII 基金场内交易价大幅下挫，部分基金上市交易价格相较于此前高点下跌了40%。原油类 QDII 基金业绩也受到拖累，7只产品10月份以来的平均净值下跌超过14%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在10月份之前，原油类的 QDII 基金曾是今年以来的赢家。截至3季度末 ，QDII 基金的平均收益率是最高的。在排名前10的 QDII 基金中，前5名都是投资于原油基金的产品。腾讯昨天晚上发布了3季度的财报，收入805.95亿元，同比增长24%。但是财报也显示，腾讯的网络游戏收入同比下降4%，减少超过10亿元。这是多年来腾讯网游收入首次同比下滑，其游戏营收同比增长曾经一度接近过50%。此前，腾讯的网游业务连续10几年实现高速增长。数据显示，腾讯2007年第3季度的网游收入大约是2.31亿。而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268.44亿，10年间增长了116倍。中国南方航空今天宣布，从明年1月1号起不再续签天合联盟协议。南航和天合联盟共同表示，将会在2019年内完成各项过渡工作，并且在2019年期间确保所有客户和合作伙伴都能够得到妥善的过渡。日前，不少用户反映共享单车 OFO 小黄车退押金困难。